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在这个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久等了，我是周准。 各位久等了，我是道道。 就是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目的地哈，有海岛的，有探险的，有 safari 的，有极地的。对不对？ 对。 其实很多，我觉得今天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很多朋友在走遍了各个主题之后，这个地方是他想要去的，他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对，他已经就是能玩的都玩了。 对对对， 该体验的都体验了。对，如果再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激起他们的这个欲望的话，他们的人生就没有追求了。 是我们是可以这样想象，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很远，而且价格不菲的地方哈， 太不菲了。 这就是我们去看一看企鹅的地方，南极啊。 对，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很久未见，依然青春四射，活力满满啊，荷尔蒙真的是爆棚的一位。 他绝对，我跟你说，健身了， 健身了。 对对对， 非常的壮，来自于凯撒旅游基地事业部的张雷雷子，欢迎。 欢迎， 大家好，我是张雷。 怎么样，这气色？ 这气色我觉得特别好，虽然他自己说累得跟什么一样， 两天没睡觉， 两天没睡觉， 依然非常的清爽。 我的天哪， 很非常忙碌哈。这次带来南极的主题是很久没说南极了。 对， 其实，在我们的眼中，南极还是一个不是一个大众的目的地，是不是？ 对，虽然南极不是一个大众的目的地，但是随着这几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游客去南极的数量越来越增加，而且增加的数据呢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大的一个幅度。所以的话，逐渐的也慢慢的被中国人所认可，而且去的确实是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我的天哪，有钱人真多呀！ 他们是喜欢这样的。这样一个数据了哈，但是作为一个广播节目，我们有必要再跟大家说南极什么时候去，签证怎么办，到底哪个季节去，怎么准备啊？ 对， 而且其实这个之前，因为南极可能看到的东西是大部分都是差不太多，但是这个玩法可是又有了新的变化了。 五花八门。 雷子，就比如说您是我们的私人的向导，今天我跟道道就是终于凑够钱了，然后 终于凑够钱了， 我们攒了半辈子啊， 半 辈子的家当把房卖了， 不至于， 终于要他让南极的行程了。有没有嘱咐我们的行前的准备？ 我觉得行前的准备啊，其实有。那么一般来说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今天大概的北京的气温。 反正零下几度左右。 零下几度左右是吧？其实说实话，就是你们现在穿的这身衣服，就欢迎你们已经到达南极了。 真的吗？ 对呀。 哇， 那不用再花钱买衣裳了。 其实对，并没有 又省一笔。 我不用买南极人的秋裤了。 对，没有那么冷。 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说 一般来说呢，在南极的温度哈、啊，这个户外的这个温度大概是在-5°C到-5°C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温度。 嗯， 所以你要想一下啊，但是大家对温度要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了解， 嗯、 就是说什么是这个温度？这个温度分两种， 嗯、 一种是我们所大家知道的、熟知的这个天气预报所报的温度， 没错。 但是每次天气预报的时候，报的时候是不是也报晴天、阴天呀、 啊？对呀、 啊，也报刮风、下雨吧？ 对对对， 对吧？所以说，那虽说温度不变，但是晴天、阴天、刮风、下雨等等的这些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 没错温度、 体感温度。 嗯、 所以说，如果哪怕你是-5°C，如果要是刮风、风力比较大的话，那当然还是比较冷的。那、再加上如果要是没有阳光呢，那就会感觉更冷一些， 阴冷阴冷。 所以的话，这些都是影响着我们的这个温度，就是我们的体感温度的这个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标准。 嗯嗯、 所以说，虽说不是说像大家想象的说，哎呀，特可怕，就是冻得不得了了。到那之后，是不是一出门就得冻成冰棍了？ 嗯、 不至于、 嗯。 但是呢，确实，也是应该做相应的准备的。只不过说，正常我们穿的服装，在北京用的这些冬天的过冬的服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嗯、 但是呢，如果去那种地方，可能有一些相对来讲或者好一些的建议，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讲偏专业一点的服装， 说 还是值得是去安排或者准备的。 偏专业一点 的，但是不是说因为这种东西不是说每一个人生活在北京都需要用，但是呢，你用也可以，你不用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有备无患，是不是？ 对， 主要呢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因为这不是广告嘛，所以我们不提品牌。 嗯， 那么在这里边主要是它的这个面料的设计。 哎呦， 它这个面料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如果人出汗，如果你是一个什么纯棉的这个什么秋衣秋裤， 吸汗了， 对，它就吸汗嘛，吸完汗之后，对，要速干，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裤子啊，或者是外套啊，它要防水， 嗯、 因为我们会出去的时候坐冲锋艇，有的时候会或者下雨啊，或者下雪啊，那么那个会打湿衣服， 材料很重要， 所以的话会影响你的出行嘛，对吧？ 是的，是的。 毛呢大衣就不要穿过去了， 啊，毛呢大衣如果再下上雨的话，那你的分量会更沉的， 对，而且还会缩水， 速干，防溅湿， 对 吧？ 对，基本上就不可能是防溅湿了，就是里面的衣服穿在贴身的基本上是防就是速干 的， 但那个里面贴身的就用不着防水嘛，因为你外面的衣服防水就可以了， 是， 所以外面的衣服基本上是要防水， 是， 那么里面的衣服基本上要速干，还要保暖，还有轻便，所以这些是我们的主要是一个标准，这样的话方便你就是去远距离出行的时候，你的行李不至于特别的沉， 也就是我 而且要方便。 对 这个好多户外品牌纷纷站出来，哎，我们都符合呀。 是的，是的，是的， 大家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适合 的 品牌哈。 对对对， 衣服过关了，天气了解了，其实这个地方呀、 就是距离太远了。 对， 这个真的没有办法。 是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辗转啊，就是到达南极，除了签证哈。 对。 这个说说飞行时间，具体细致到那个多少分钟吧？你有没有这个统计？到底、 基本上来说啊，这个我们因为去南极这个地方，首先要到达南美， 对 吧？大部分全世界可以说99%吧，都是从南美这些国家走的。当然还有一小部分是从其他地方走的，什么 还有飞过去的。 对对对， 还有飞过去从哪儿？ 私人啊，私人。 对，我现在就在想一个问题，你说这个私人，他这个飞机难道他不按照航线去飞吗？ 对他们怎么走？ 哦，这个方法就太多了。首先来说，我们先归几大类吧。 好的，好的。 那么去南极有这么几大类，一大类呢就是 走过去， 我爬过去。 你可以，你先从欧洲大陆架，然后从俄罗斯一直往下走。 这个标题就叫一生一世。 对，我觉得这个吧，你还是不要走过去了。你这个走加上游啊， 走到腿越来越短。 哪有不平哪有我了都。 对， 是吧？ 所以的话，我的 走游游嘛。 以后我跟你说，以后那个漂流瓶联系。 难道我们的是一个相声节目吗？ 怎么方式总是不行的。 基本上来说呢，就是从坐船去，那么坐船去坐船回，就是从这个坐船的这个口岸坐船去坐船回。 OK。 那么坐船去坐船回呢，又分三大类。 哦，好细致。 一种呢是坐着船去坐船回，不能进行登陆的。 哦。 就到了南极，你不能下去。 哦。 那这是一种。 哦，在船上 啊，在船上啊，这个是属于500人以上，不含500人，是从501人往上起的船。 哦， 你到了那个地方，对对，比较大的船， 嗯、 什么几千人的船等等，都属于这个类型。 嗯、 你到了那个地方，不能进行登陆， 哦、 但是算不算你到了呢？算你到了，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 方法一。 嗯， 价格呢？关键看你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吧，但是相对来讲，价格是 亲切一点， 比较便宜的 哦，亲切一点， 对对，亲切一点。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属于201到500人之间的船， 哦， 这是一种 中杯， 哎，对， 价格呢？适中， 中 杯， 哎， 对 对， 适中啊。所以的话呢，那个还有，但是它这种船呢，到南极地区呢是可以进行部分登陆，或者叫受限制登陆， 可以上去， 可以上去。要不然的话呢是登陆次数有限，要不然的话是时间登陆时间有限。那么其中一种是被部分限制的，所以是属于介于。很充分和一点都没有之间的一种选择，它的价格呢也是属于之间的啊， 之间的 比较还可以。 那先插一句话，就这两个方式，目前选择多的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呢？ 第一个和第二个都不太多 哦， 但是都有，但是都不太多。 现在看来大部分人选了大杯， 极致极致大杯的，对 对。那么咱们我就开始说大杯了， 大杯。 那么大杯呢，就是13人以上、200人以下的船只 哦， 到那边用这种船只到达南极地区呢，它可以进行没有限制的，就是这个目的地啊，这个备选 的 目的地可以进行登陆啊，时间比较长啊，感受比较多呀。那么如果是拿这种200人以下的跟200到500之间的船比的话，那么如果他俩都是同等要求、同等时间，比如说我们都在南极待4天，那么基本上来说，他的这个客人的实际的登陆或者是在外出的这个感受的话， 时间比 至少要多一倍 啊！ 哇， 价格也应该是上去 的，对，它这个肯定是有区别的， 但是价格呢没有上升一倍，基本上上升了30%到40%左右 哦， 大概啊这个一样的一个标准， 是成正比的哈， 哎， 对，还不错 啊， 那这样。 但是所以说，大家对于去来说，可以有很多种的选择。其实 是 光船，你想做这么多种， 还有就是你坐船之前先到阿根廷那个乌斯怀亚那个德里克那港口 啊，对。你要到那个港口，但是呢还有一种是不要到那个港口坐船的、是，但是它是飞机加船的、那么飞机呢也是从智利就是彭塔、这个叫是跟乌斯怀亚是一个基本上差不多的纬度、那么从那儿呢飞到中国的大概长城站那个附近的一个机场、那么到了那个机场、再上船 还是有机场的， 哎，它是一个就是科考的这个机场啊、所以的话你可以到那个机场，到那个机场呢、然后再上船，这样的话你过了那个海峡了， 不用颠簸了， 不用坐船了， 不用颠簸了。但是这种产品呢，只是能够用于200人以下的船，200人以上的船，包括500人以上的船是没有这 种情况的，小 的 那 种的，哎，因为它飞机的这个量是有限的。一般那艘船就是这种产品，只有能够装70多人到100多人左右， 就是各个层次不同的感受 都有 啊。 对， 但是这个价格更贵， 是肯定 的，是 的， 那肯定的。 对， 这个作为老百姓啊，这个一生一世这个主题我已经通过了啊。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有些人必须得经过坐船到达南极， 那是肯定。 是不是、德里克海峡妖怪出没？不是妖怪， 哪来的 妖 怪？ 哪有妖怪？ 没有那么夸张，大风大浪是肯定要经历的。就是雷子，你做过这个德里克海峡这一段航程吗？ 太多次了， 什么感觉？ 没有妖怪，有冰川。 过海峡的时候连冰都没有， 对， 大浪。 这个我感觉，首先来说，我是一个特别晕船的一个人， 我 所以我是，但是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人，就是我明明知道有这种风浪的情况或者会晕船， 就不要出去了， 不，但是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必须要出去， 没办法。 所以的话，就是每次我就提前吃，在晕船就是没有过这个海峡或者海浪来的之前， 提前准备， 我先吃晕船药， 哎， 吃了晕船药呢， 给我10个 就没事儿， 10个可不行， 你也不要过度的去吃，这个不是好东西， 吃多了你该醒不过来了， 他会嗜睡哈。 啊，对，他比较比较。 醒醒，南极点到了。 对对对， 还行。 所以这是另外的那个一个方法。基本上你过了这个海峡之后，到达南极半岛地区，哎，真的就是风平 平静了， 太平静了。你就感觉那不是海，那就是一个湖。 太美了。 提醒大家，就是如果真要经过德里克海峡这个非常就是颠簸起伏的海航的话啊，海上航行的话， 海上航行， 对 对， 一定要提前准备一下哈。您再好的体力，到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 但是你说像我这种不晕船的，我可以站在甲板上吗？ 他就有好问题，就是我可以站在下面看一看航行的过程。 哦，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我们分两种，如果你掉了是吧？ 怎么掉了？ 我快！ 哎，我的独角兽。 然后这事儿，算了吧， 算了，我们接着开。倒下去，我就当没看见。 有这个提醒吗？就是 不，这不是提醒，就是如果 是不能站， 碰到风浪的话，它的所有的这个通往甲板的那个通道都是关闭的，所以的话，你只能在舱，就是这个船舱里面。那么，但是里面都有玻璃，基本上都是有很大的玻璃，还有这个180度的玻璃，270度 不同的房型。 所以 你知道我 不？有公共区间呢，有公共区间，你可以一边喝着茶，一边喝着咖啡，唱着歌，跳着舞，然后 这 个吃着火锅，然后看着外边的风浪，可以。只要火锅不洒就行。 我一直以为就是这种船就是科考类用船。 这是一种，这是一种有科考船。科考船的晃动就比较大。 啊，因为它没有平衡翼。 哦， 哎，就是平衡系统，就是跟飞机的翅膀似的，左右一边一个，就跟鱼鳍一样。 OK， 哎，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属于这个，就是专门为游客打造的船， 它比较稳定， 哎，它比较稳定，它有平衡翼。 这是哪个公司啊？ 很多公司，很多公司都有这种船的。 哎，说快给我造一艘。 确实是特别。体会老百姓的感觉，因为咱也不是渔民，也不是 对，所以要稳定。 咱也不是科学家，是不是？ 对，反正就是到达从那个，比如说那个港口，经过德雷克海峡，到了南极点，这个过程大概需要 不是南极点，对不起， 哦，不对不对，南极半岛， 南极半岛，先上 多长时间？ 36到48个小时，根据风浪的情况。 我的天哪， 单程 怎么 单程 怎么度过这段时光？ 哦，这个度过很有很多的方式，因为像我们尤其是这种200人以下的船， 你还是吃两片药吧， 得吃， 对。按时吃药， 对， 那个一般在这个房间内，有电视啊，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系统，你可以去看电视啊，看闭路电视，或者是看这个卫星电视，那么或者是你可以出了船舱呢，我们有一些公共活动的区间啊，或者有什么这个 打个台球能有允许吗？ 哎，这回我们的这有上面有2台麻将机，其中有一艘船，而且是电动麻将机， 照顾中国的游客， 我觉得他应该备一个扑克。 我就特别奇怪，这么沉的麻将机我都搬不动，四个大汉才能一起才能搬动，他们是怎么弄上去的？ 是有文艺活动， 有很多的文艺活动，包括还有一些免费的课程，南极是什么样的呀，动物是什么呀，然后冰是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所以就是不是傻吃傻喝傻看傻玩，你也能学到东西，还有很多公益性的环保性的等等的东西都会去给你讲，很多很多很多。 哎，刚才说到 对 说到吃 吃也很多，只要你愿意吃，你吃了下你吃多少都行，我们不拦着。 哦，自助， 基本上早餐和午餐是自助，晚餐呢是这个3道式，那么也可以选择中餐或者是亚洲餐，而且你点多少遍都可以。 了解，不错， 个别船还有24小时晚上送餐服务。 哎呦， 哇，还真的是很棒啊，做的相当到位。 大概的情况了解了之后，什么时间去，多长时间提前预定我们这个舱位，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我俩这个穷其一生把存款凑够了，我们想明年，我们明年想走。今天是11月份吧，大概哈，我提前多少预定合适？我们能出去？ 一般来说啊，这个首先它基本上就跟是这个买航空公司机票一样的道理，就是你越早买呢，你越便宜，或者说你越早买呢，它便宜的仓位还有。那么你随着越来销售的这个进度越来越往这个结束的走 的 时候，很多都没有了，或者是高级的没有了，或者是便宜的没有了，那可能你选择的范围就小了。 是。 那么所以说原则上来说肯定是越早报越合适。那么呢，如果你说哎呀，可是我那有好多的工作呀等等的，我不知道 弄不了， 那么呢一般来说最晚你也要在出发前大概2到3个月左右的时间去选择，是属于非常非常临近的。那么一般这会儿的时候很多都是没有的选择了， 提前3个月都没得选了， 提前三个月 只能说比较少，只能比较少，但是肯定还有 提前。 对，所以说出发前2到3个月，因为你想，如果你去南美一个国家办签证的时间，大概啊，尤其像这种时候属于旺季，办签证一个国家的这个阿根廷的电子签基本上要用15到20个工作日左右。 哦， 那你想15到20个工作日就一个月没有了吗？ 对啊。 那你想，那如果你提前2个月报的话，实际上你就在真正办签证前1个月办。 是的， 你得这么理解，对吧？不是说按照真正咱们走这么算，它也没有什么落地签、免签什么也没有。 流程在走哈， 对，这个流程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繁琐。 既然准子， 比以前实际上已经方便多了。 提了这个问题，我也问个问题。 你问。 一年有365个日出， 所以呢， 我们送你365个祝福。之后 你说重点 几月份比较好？ 哦， 1到12月啊，那边都冷啊，是不是？哪个月份比较舒爽？ 南极有开花的时候啊， 就是南极也有夏天呀， 对呀， 对，春夏秋冬哪个季节去比较？ 南极首先来说没有四季，只有2季，一个叫寒季，一个叫暖季，我们可以理解为冬天或者夏天。 好的， 那么南极的夏天也就是从11月，就是每年。 年的十一月份开始到来年的三月份结束。 那岂不是现在是旺季？ 对呀、啊，现在我们的有一艘船就是刚刚开回来，马上明天就靠岸了。然后第二艘船马上要开出去了。 哇， 这个整个船上 开出去的 五次回呀、啊！ 哦，整个船上电视傣族。也占鱼那个感觉 啊，是的， 那就是夏季去比较好。 对， 十一月到次年的 三月， 三月。 你说 有没有人就是特别有那种极致的想法？ 就 我非要最冷的时候去。 有吗？ 其实如果你要想冷的时候去， 我们没有。 一般来说船是没有办法去的，那就要飞了，那就要飞了。 飞， 那飞的话，你像我们不用说最冷的时候，就是你现在去，你要像我们要去南极点的话，上回去年我去，因为马上我今年再过半个月我就还要去南极点， 太厉害 了， 还得去两次， 太厉害了。 全世界一年加起来的人数不超过300人，我是2%。 哇， 拉黑， 对， 拉黑 他， 拉仇恨。 我跟你说，拉黑他，有事漂流瓶联系。 哇， 所以的话，那边啊，就是在。因为那边去南极点已经没有黑天了，到那边最暖和的时候，我当时去的时候，报的气温的温度啊，不是体感温度，气温的温度是-35°C，如果再加上风速的话，是-60°C。 哎呦， 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你要想体验冷的话，很简单，你那会儿的时候去南极点就可以了。 就这个温度你去过是吗？ 去啊，而且 穿什么衣服？ 你穿什么去呢？ 穿各种衣服套在一起了，穿完之后特别像一个轮胎的那个广告的那个小人儿， 我的米其林那个 一圈一圈一圈， 好冷啊！ 啊， 零下35°C到60°C之间， 对，要穿非常厚重，叫重羽绒。 咱们刚刚在开玩笑啊，就是向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去到那边的人致声敬意，谢谢你， 谢谢， 非常 冷，真的太 冷 了。我跟你说，你到那个点，你这什么哪个国家的鹅它都不管用了，真的。 哪个国家？ 来给我来两个冷鹅 啊！对，它只有企鹅是最管用的， 企鹅好使。 一月份。 对， 提前办签证的时间， 嗯， 然后就路程的这样一个颠簸度， 对， 啊，等级了解了， 嗯， 我们终于到达了纯净的南极， 是的。 怎么迈开我们的脚步？ 哎呀，你的脚步，我就这么跟你说， 举步维艰。 对对，第一不是脚步，是你的眼睛，就是带着 眼界， 对你的眼界，然后一看到这样的风景，你的脚步自然就开始迈开。 哎、 但是你会发现，哎呀，我在船上，我怎么下船？ 是是。 那么、首先来说，如果我们是可以进行登陆的船只的话，那么你的大船只能停到海中间。那么我们从大船上下到小船上，也就叫冲锋艇、橡皮艇、 嗯、 啊，冲锋艇。 嗯、 那么坐着那个去进行登陆，或者是在南极区域的这个海上进行叫海上巡游， 嗯， 哎，所以你在从那个艇上再踏到陆地， 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的第一步，那么才是你登陆了南极地区， 好有仪式感， 嗯， 是不是登艇之前得 有各种有不，这在这之前有各种的这个安全的这个培训和须知，怎么上船呢、啊？怎么下船呀、啊？那上船之前要带好安全这个救生衣啊，你没有救生衣不能下去啊。然后如果你没有叫到你，你不能下去啊。你下去之后要注意什么呀？这是船上就有很多的注意事项，在船上开的过程中，你不能突然站起来呀、啊，等等。 吓人一跳，你怎么 突然站起来？你要干嘛？ 抽搐啊？ 不是怕它掉到海里去？ 一定得小心啊！严格按照就是所有的这个原则办事。 对， 一旦跳脱出来。这个影响整个的行程， 对， 因为整个它这个环境是属于比较极致的环境， 对， 所以大家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点， 像穿鞋得消毒，手套衣服都得消毒，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不能说带的任何的种子啊，或者是不属于那里的东西留在那里。 南极是纯净的地方， 特别 刚刚这半个小时是目不暇接，耳朵没有停下来， 对， 就是一个南极真的是摆在我面前，真的有这个机会说道道去趟南极， 嗯， 我们都知道，哎呦，这个机会真的是从天而降，我们得好好准备， 是啊， 大概了解了之后，下面到我们的雷子还有很多，他去过很多次南极， 当然， 达人拉黑都是开玩笑哈， 是的， 直接删手机号，然后， 对， 我的天哪， 这漂流瓶已经准备好了， 对对对，下面呢还有很多在南极的这个应该是衣食住行了哈，怎么去玩哈， 对， 纯净的天堂等着我们去采撷，这里是正在。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接下来我们精彩南极继续。 好。 都不熄灭，照亮了数不清的

毕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颠簸。 你放心，客人没下船的时候就已经着急要下船了，他们不想休整。 你看他们， 你想他都颠簸了48个小时了，还休整什么呀？ 就是 我都已经睡得很好了。 对，我吃了10片晕船药。 上岛啊，就有什么活动呢？比如说就基础的那些。 哎呀，上岛 就是探险。 其实基本上对于我们这种200人以下的船只来说，他上岛只是其实在你南极半岛地区干了其中的50%的事儿。所以说这个冲锋艇很重要。 是这样， 它一部分的作用是让你上岛，比如说上岛之后有很新鲜的这个冰雪，然后你可以去踩踏， 扑面而来， 你可以去爬山，等等各种各样的山上有的活动。对啊，因为它就是都是那个不同的山脊嘛，但是有的时候你不愿意爬，你说我累了我不愿意爬，我可以在下面都可以，没有问题。你可以说我只登陆之后我就在那儿，我坐一个半小时坐2个小时也没有人拦着你，没有 思考。 对，所以所有一旦你进行登陆的时候全部都是自由活动。就是时间全都归你，只要你在我限制的时间之内回来，然后不做一些违反的这个规定的事情就可以了。 一定要遵守啊。 对，所以的话比如说你有冰雪，有爬山，有看风景，然后你能看这个山外面的 风景， 动物啊， 各种各样的风景啊。 是吗？ 比如说山景啊，举例子啊，如果是晴天 的话，这不都是白的吗？ 不是白的。那你看比如说如果晴天的话是蓝天白云，然后这个雪山，然后有的雪山里面它裸露出来黑色的石头，那么上面还有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这个企鹅，一堆一堆的小黑点在你的这个远处的这个位置。那么海里突然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喷个水，来个鲸鱼，还有趴在浮冰上的海豹，然后还有这个外边的这个大巨飘在海上的巨型的冰山，它是一套组合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彩色的风景。 酷！ 天哪，这就是动物世界里。 是的， 对呀， 那么这是真实的动物世界的晴天版。也就是它的彩色版，还有它的黑白版。 黑白版 阴天的时候， 对，就是阴天的时候。阴天的时候就是中国传统的水墨画的这种感受。 我的妈呀，黑白配 都是艺术，不管是黑白还是彩色，都是不同的境界和感受。 把我那个 iPhone 3GS 拿出来。 哎呀，有 一样是漂亮的风景。 对，非常漂亮，非常漂亮。所以我们 开不了机， 经常不至于， 对，开不了机了。 换电池啊， 换电池也没有用了。你别三 G， 你们换了肯定是山寨的。 我跟你说，5S 都不管用。 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问，手机，今天问题怎么说？ 我没有智能手机，然后我问一问，因为我的客户很多，我诊所的客户很多，我就是他那个手机在严寒的这个气候下容易死机啊。有没有这个情况？在南极这片纯净的大地上， 分什么地儿？那如果是我们正常坐船去的这个半岛地区，基本上任何手机都可以用，就跟北京一样，只要你在北京正常在户外用手机没问题，在那边也没问题， 没问题。那就是反正有一些区域还是很那-35度， 像我刚才说的那个南极点就是这样，那就是你到那儿基本上手机拿出来也就能用个5分钟。就从满电到没电5分钟， 迅速的就没有了 啊， 因为天气的原因哈。 对， 那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到了南极，肯定要拍摄一些照片，因为都是阴天是黑白的， 对， 晴天是彩色的， 对。 比如说那个拍摄的时间，就它没有限制，随便拍就可以，没有什么，比如说没有闪光拍动物啊，那些 闪光灯是不可以用的啊。拍动物的时候是肯定是不让用闪光灯的，同时你也不能够距离动物太近。 大概多少 去 就是离着动物？ 咱们这么说吧，有基本上两种规定，一种规定是看这种企鹅，就是对于人类无伤害的这种动物，或者说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的，一般来说是5米到5米以上， 很近的 哇。 3GS 都可以拍得很清楚。 对，你随便 只要你能开机， 你拿任何手机都可以拍得很清楚。 对，5米，而且它的空气太通透了，照片也清晰。 对对对 对。 但是我跟你说，你拿那个诺基亚，就是以前老板还是不行。 确实。 还有一种比较大型的动物啊，比如说像海豹，你需要保持这个10米到15米以上的距离。 海豹， 海豹 可是吃企鹅 的 哦。对呀，吃企鹅的哦。 不是每种海豹都吃企鹅 啊，有的是不对胃。 对。 对胃口不好。 你这种企鹅不是我的菜。 听说，就是南极的那个企鹅，它不是吃海虾、红虾吗？ 对， 他们拉的那个便便也 是红 色的， 对， 会有那个味道吗？ 会有，包括企鹅也一样。 哦， 有 的， 就是所以说，磷虾是基本上是所有在南极生物的最基础的食物链的食物根 虾。 磷虾，磷虾 是 那磷虾也太惨了。 对呀， 对， 所以 磷虾产量还是很大的。 哦，对，得亏的产量大，不然的话这些都食物链供给 生态平衡。 对对对， 了解的不能用闪光灯。而且距离有一定的间隔， 对， 不能主动碰人家，不能碰就 对，你不能碰人家，但是人家碰你的话，你就这个 欣然接受， 那么近啊， 就注意，就注意跟他再保持刚才规定的距离， 安全距离，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你真的很无意，你在一个地方默默的在那坐着，可能欣赏风景、看动物的时候， 过来 突然你看见一只企鹅过来，然后叼掉你的衣服啊，看看你的鞋呀，然 上，或者就站在你旁边， 很幸运哈，旁边的朋友伙伴就给你拍照了，对啊， 哎对，那么这会儿的时候呢，你不是说哎呀好可爱，你去摸它，你说哎呀好可爱， 我走了， 对，我走了， 对， 然后就不要说啊你们快来， 是是是， 吓着人家， 吓着人家，扑棱一下飞了， 声浪太强， 所以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还是很严格的， 在遵守啊，在遵守， 对，这个是一定要遵守的，而且你想去一趟南极这么不容易，也不可能说是因为，对啊，就是违反一个什么公约这样而泡汤， 而且其实你看到就是大家都非常安静的在那儿去欣赏风景，或者在走路的时候，你就自然的也会去 融入其中， 对对对对，不是说大家就都是一块去违反，你说我也违反无所谓。其实因为大家都非常遵守，而且都是因为我们已经都讲过培训过了，所以大家也知道去保护这些动物和环境有多么重要的时候， 有根弦， 对，那么所以说这是对于旅行社来说我们的职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跟客人说清楚，如果没说，那么这个责任当然是我们的，所以说我们作为旅行社来说，或者叫组织方来说，就对于给客人讲这些东西，包括讲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雷子的工作啊。 对对对， 其实我们听说在南极有一个壮举，真的是就是穿着泳裤再来一个跳跃，或者真是不是有还发证书是吗？ 发呀，经常有， 真的。 而且就是你就是知道在南极拍婚纱照，那是什么？ 可以吗？ 有这样的。 那你想都穿成裤衩都游泳去了，拍婚纱照算啥？ 就是啊。 就这个活动，比如说就跳到那个水里头，冰水里头，就是进去之后， 是 它这是一个就是勇敢人的游戏，还是就是一个项目？还是 我觉得就是原则上是这样的，就是只要这个游客他本身没有太就是可能造成对突发的这种问题的， 你得带个周图， 可以参与的，是可以参与的。像我们一般来说，基本上全船的三分之一的游客会参与这个项目， 那么厉害， 因为其实水温还可以，大概在零上一度到零度左右。 不，关键你不会待太长时间，下去涮一下你就捞上来了， 是这个感觉，涮一下， 速度其实比你做这个火锅的这个涮鹅肠的时间估计差不多。 哦，那还行， 你看看七上八下几秒钟你就上来了， 是， 对， 哇，冒着仙气拿上证书， 对 啊，非常勇敢啊！ 就是你上来之后，然后立马披上一个小毯子，喝上一杯红糖浇水。 对对对，有没有这种 有 准备的这种浇水啊，暖身体的？ 我们用的是这个叫这个红酒跟这个肉桂在一起煮的这个，因为这是这个欧洲非常传统的一种 小脸红 扑 的 酒，所以的话呢， 肉桂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桂皮嘛。 今天我在桌上吃的那个 桂皮粉，然后你把它放到或者桂皮，你就直接放到红酒里你去煮，然后喝完之后它是热的， 对， 它是暖胃的，是很舒服的。基本上国外很多圣诞节都是在喝这个。 哦， 听完之后大家马上快到日子了，可以去喝喽。 是是 是， 试一试。 白天是黑白和彩色的世界啊，会把我们带到小时候动物世界的这个神奇世界当中。 当然了， 夜晚之后。入夜是不是周遭很安静？ 入夜是不是你们就回船上去 了？对，都干嘛？ 问题是入夜分两种，真的是不是能真的入夜 看到夜晚 啊？ 对， 哦， 因为如果我们的船，比如说像春节期间马上要走三艘船， 哦， 那么这三艘船是会穿越南极圈的。它穿越了南极圈之后 就没有入夜这一说， 没有，就是从时间上来说你能看到是晚上，但是从户外来说你是 看 不到晚上 的， 是都是白天。 哦， 哎，那你们这个时差会不会倒得很乱呢？ 不乱，没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我们还是正常的，按照早上出行， 哦， 然后晚上吃饭，然后这个生物钟还是正常的。 哦，但是你比如说 外边是白天， 对啊，那外边亮，会不会有人就睡不着觉，说那我们再继续玩会儿吧？ 拉窗帘。 哦，是这样的。 对。 哦， 好吧， 嗯，了解了。其实我岸上的活动就除了那个拍风景啊，看看动物啊， 对， 还有一些就是有，比如说组织的类型的活动，比如说团体的那种， 徒步什么的 有吗？会有探险啊，不是还有坐船吗？穿防水的衣服应该是。探险那种的吧， 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或者说我们会说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探险的或者偏探险的旅行，但是实际上来说对于游客来说或者说游客的感受其实跟探险没有太大的这种关系。那么除了一些很个别的，比如说像南极点的那种行程里面，确实有一些线路是涉及到有跟探险沾边的，但是剩下的这些常规的这些旅行，基本上探险只是我们客人的一种感受，或者是他觉得是探险，但是实际上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安排好的一个常规的一个行程， 就是一个行程， 对， 就坐在船里头，大家 朝更深的地方去走，是那个意思吗？ 对的，对的，对的。 破冰？ 不会破冰。所以的话，基本上船都会绕着冰走。 哦。 啊，如果有太密集的冰的话，船是不会过去的。 哦。 所以的话 是比较安全的。 嗯。啊，刚才说你会看到一种非常世界上最大的哺乳动物鲸鱼。 嗯。 它那个鲸的品种是什么样的？它会怎么出现在我们眼前？我特别想了解这个。 哎呀，其实刚才我应该给你先看一个视频就好。 哎呦好。 哎呦，什么视频？ 对，我这个视频就是当时去年拍的。 啊。 这个我们正好在路过一片海域，这是我们行程的最后一天。那么从这边回去之后就结束了。 嗯， 所以的话正好在最后一天，他说又是赶上阴天。 嗯， 很多客人说，哎呀，我都之前都去了那么多了，看了各种企鹅什么的，我可以了，我在船上歇会儿吧， 休息休息。 那么就在这个时刻休息的客人他没下去，别人都下去了。 嗯， 那么突然说外边有好多的鲸鱼，然后这波客人感觉啊，不行，我要等下一波。好多 哦， 差不多有七八头鲸鱼，而且在我们船的周围左右一直在那儿游，游了45分钟， 哎， 都不走。 我的天！ 那么后来我们又延长了， 他们是不是饿了？ 后来我们又延长了45分钟的等，在那儿待了一个半小时啊。这些鲸鱼还不走，是后来实在是我们为了赶路要回去嘛，因为不能耽误后面的行程，所以的话我鲸鱼不走，只能我们走了。 哎呦，好棒啊！ 有差不多七八头，那么它是两个家庭带着孩子在那个。在进行这个培训 ， 对，比如说怎么拍水呀，怎么捕这个磷虾呀，等等等等。 对，他们也是亲子游，看，知道吗？那是人类。 对， 哎， 对， 哎，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他会这个斜到一面，然后你能看到他的眼睛露出来，还在看你。 嗯， 啊，有的时候你所以说你的离他的那个距离非常非常之近，那大概的距离也就是3米、5米、6米，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企鹅， 为了给孩子看清楚， 对，那不是企鹅， 这 是 人类，这种不能成为我们的食物。 对，所以。特别特别特别有意思，所有的客人都是发出了各种各样的欢呼声，哇哇呜啊，都是这样的声音。 哎呀，怎么这么吵？这人类真聒噪。 我问一下，就是这么多团队哈，带了这么多的人去南极，女性客人多吗？ 嗯，女性客人还是挺多的， 真的， 基本上男性跟女性50%-50%吧，上下，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就 年龄区间的小孩最小的登过， 因为由于这个法律法规的限制，这个最小的年龄是不能超过8岁，不能低于 8岁， 对。但是最大的年龄，我所带过的人是87岁， 哇， 87岁， 北京的朋友们87， 不是，是一位是山西的，一位是广东的， 哎呦， 啊， 一北一南， 对对对，然后他们，但是那个位山西的老爷子，他住在北京，所以但是 87岁， 对对，87岁，一个87，一个86，而且现在我们依然有80多岁的这个老人家，现在正在从南极返回的路上， 哎呦， 你看看这老爷子的身体， 而且说实话，他们比我还强，他们还不晕船， 哦， 啊，在我吃药之后， 哎呀， 然后 我吃了16年了， 对，我跟你说，人家这 吃了太多的。 这爷爷奶奶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家怕过谁？ 对，所以真的是，当时因为我带的那个86岁的老爷子，然后去完那边之后呢，央视还有一个采访， 嗯， 然后专门也是做的这个老爷子的报道。 嗯， 他之前还有这个得了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 哦， 所以的话，挺好的。那么 是 去那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 太好了，太好。其实大家可以了解这个大概的这个层级、区间、年龄段， 对， 该去选择。其实到了一个特别纯真、纯净的地方，人难免会想很多的事情， 对。 比如说我这个人有点多愁善感，比如到这个纯净地方，我会想很多，自己以前经过的事情，未来的发展，就现在过去和将来。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就是问得很好。就比如说这么一行人啊，尤其是这种越少的人在一起，那尤其去到这个南极大陆回来之后，大家会坐在一起聊天吗？ 会聚吗？ 会，经常会。 对， 尤其是咱们都是这同一团的人会聚，而且还有的还是跨团聚，3个团聚。 对啊， 因为大家就玩的时候都打散了嘛，所以的话就有说，哎，我跟你聊得不错，那你是几号的？你是几号的？我们还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就是原来比如说1号团的客人，然后跟1号团走，后来1号团客人被2号团收购了， 啊， 所以在走的时候跟2号团走，然后2号团说没事， 我们第三轮怎么投 对 是吧？ 对，第三轮，哎，我觉得这个项目。我们可以合作一下，但我觉得到时候聊的可能就不是这些问题了。 对啊，就很人生很走心的那些话题。 对对 对， 有没有特别触动你的一些镜头雷子？比如说感动的瞬间，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在南极发生的， 其实非常非常多，就有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各种各样的事情。 稍微拎出一个来感动我们一下，羡慕一下。 咱们先说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对大家和环保都好的 吧。 这个我们知道的一位客人，那么他在坐冲锋艇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坐冲锋艇在海上行走差不多5到10分钟的左右的时间，那突然他快到岸边的时候，他看到了这个这个企鹅，然后还有这个要下水的一个镜头，他从冰面上跳下来，他想抓住那一瞬间，那么他就把这个卡片机拿出来了，可是他没想到他因为都裤兜比较滑，因为这个裤料嘛，这个原因，他就不小心脱手了，那个相机就掉到海水里了。那么这个掉到海水里之后，他挺着急的，马上因为人的下意识的动作是我要去 捞， 结果呢，他也知道都掉了，这是下意识动作。那这个开冲锋艇的这个冲锋艇队员就是说啊，那意思就是你要坐下，你现在不能站起来，马上就要到岸边了，我给你送下去，那不能捡。那这会儿的时候他下去了，一个一个下去，他也下去了。那冲锋艇队员呢说，哎，拍拍他说，那意思是不是你等一下？他说那我等什么，有什么事儿吗？那在这等着，冲锋队员就一直跑到这个海水里面，冰冷的海水里面，当他也穿着这个防水服，把那个相机给他捞了上来，然后递到他手上，跟他说，他那个一瞬间还没有到他手的时候，他说哎呀，你不用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知道啊，你不用给我捡了，他说你看都坏了，都掉也没用了，我也用不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其实马上这个人就在递到他手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为了就是纯粹是帮你把这个捡回来，是让你这个东西还值钱，还能用。我的目的是为了第一，就是告诉你这个东西掉在海里边，它是会污染的，因为里面有电池啊，有各种电子元器件，它会对海水造成很大的污染，那么会影响当地的这些生物。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就是，那我知道你不是诚心的，我们也都做过这些方面的培训，你也是很高兴很激动，那么我们这个问题呢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呢也希望就是在你今后就在用的过程中一定要小心，而且同时也是自己的这个贵重的物品啊，所以的话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会儿之后，所有的人都觉得，哎呀，这个第一就是这些船上的工作人员或者探险队员真的是太敬业，敬业了。那么剩下的就是作为游客来说，这个真的是每一个人来说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 对。 那么还有很多都是类似于像这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包括客人突然就比如说有这个不小心，比如说碰到企鹅了，旁边的客人说，哎，那个你别动啊，你碰到企鹅了。他说啊，我不知道。然后这边的人 在雷， 这个在叫人。真的是 动了吗？ 真的有客人这样，就是被定格了，就是你别动。然后他说怎么了？然后你旁边是企鹅， 对。 然后哦，我不动，在哪儿呢？然后就开始定位找目标。哦，在这儿呢，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然后听我们说啊。往前走2步，往后退3步， 是， 然后往左往右，就是特别好玩啊，特别好玩，就是所有这是各种各样的事情还都有，然后还有在那边大家成朋友的，这个成男女朋友的，后来第二次， 真好， 在这个船上认识之后，第二次又来，然后去举行这个婚礼的， 哇， 啊，这个都有，所以这个动 真不错哈， 这种感动动人的故事是非常 微笑 说 透着 贫 穷，特别怀念我们一见面时的真情。 你 搞，我尝尝一杯啤酒，现在给你哥哥握住了。 我的天！ 开玩笑。就是我们会觉得，就是我想问的问题，雷子提前回答的感情这个部分， 对， 人活的不就为了一个情字吗？想问你一下，就有没有情侣， 有 专门踏上这趟行程，见证他们？ 哎，有吵架的吗？ 情比金坚的爱情有吧？ 这有吵架的、啊、 都有。 哇，有大打出手的吗？ 啊，没，那没有。那没有。 这个动图 吗？那没有。主要吵架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这个，因为夫妻两个人到了那边之后，这个。女士们比较爱拍照， 对， 男士们可能这个忽略了这个照相的这种这个水平，然后呢，这个别人照的好，但是又得训练她的老公能够照的跟专业摄影师一样好，所以的话，这哎呀，你看我照不了吗？我说照不了，你说非要让我照，我照完之后你又不满意，所以 这样， 这都是生活的细节小事情。其实当他们双手紧紧握在一起，盯着一片大陆和盯着一片海洋的时候，冰山的时候，那份情谊。从指尖传遍全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其实人的感情，不管是哪一种，就是在这种越极致的环境下， 大大出手的呀 越极致的环境下就会爆发的越强烈。 对，凝聚感特别强。 对， 就是每个团队，就我们去一些比较可以简单到达的地方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个。如果你是真的经历了翻山越岭、起起伏伏到达这个目的地，你会觉得。就大家在一起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团队意识感， 当然了， 大家心连着心，对不对？是那种 对，就算是陌生人，到最后你们也会熟悉到大打出手的。 这时候成为朋友吗？ 对，你像我当时2014年认识的这些客人，不是2014年认识的客人，现在大家还在这一个团的客人还在这一个团， 三年过去了， 我们依然每次基本上一年有差不多4到5次的聚会， 真好， 你看看， 而且依然就是说，哎呀，那个咱们现在还有哪些地儿没去？咱们组织个团，然后一块再去另外一个地儿吧， 定制一下。 对，每次都是一样的来找我们，而且每次聚会还都要邀请我们去参加， 真好。 你看，这就是 彼此信任， 对， 像从2014年到现在 是啊，服务是我觉得是从心而出的，他们也是用心感受到的。不管是做什么行业，各行各业啊，只要你用一个真实的、真心去换一份，一定会换了一个非常好的。 就是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 对对对， 对，真是这样。 眼里彼此有你有我。 对。 那比如说到了这个南极点的时候，在最后一点时间问一下，有没有就是乘客有一些反应，就是身体的反应，应该不会有吧？就 是南极点还是南极半岛？ 南极点 ，南极点， 因为比较那个的。 到达南极点的话，我脚下的冰的厚度是18公里，但是不会，对，18公里厚的冰，但是不会有高原反应， 不会。 但是坐这个飞机去南极点的路上，是飞机是没有加压舱的，所以飞行高度是3500到4300米左右，所以个别人可能会有高原反应，但是飞机上会有这个氧气瓶，或者就是氧气给我输出。 到达南极点还有这么一个环节， 所以是真的是价格比较贵，同时是比较辛苦，但是确实是精神上面的层面呢是 对呀 不一样的地方。 你想，那南极点这是一个整个这个星球的极致了。 去过南极点是一小波区域，从来不跟没去南极点的聚会。 你们这个就太狭隘了。 开玩笑啊，就是那真的到了南极点，他们大概的内容是个什么样子？到南极点 基本上很简单，我们在南极点待的时间一般来说不会超过2个小时，我们 好短暂， 就要往返。对， 对。对，它会有一个仪式感吧，就是说我们现在脚下踩的就是南极点。 有的，因为那边有一些标志性的那个、这个东西。 有科考站吗？应该 有科考站。对，有科考站。 会看他们工作人员的工作状态 啊，那要看科考站的情况，我们才能知道每次是不是能进去。有一次我们光在里边这个南极点里面的科考站参观，就参观了2个小时。 哇，好棒啊！ 太棒了， 时间倒是挺长的。 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都在那边吗？还是 他的科考站是一个外国的科考站？ 哦，外国 啊，对，倒不是中国的，但是如果他没有什么太多事情的话，他也是能够欢迎你，而且给你做全程的讲解，把那个里边都带着你看一圈，看 棒， 太棒了！我从来没去看过科考站 是 什么样， 在电影当中看到过哈。对，其实去南极就是一个梦想照进现实的旅游目的之一。 对， 很多人来说，其实听广播的朋友很多是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去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积累啊，也好 啊， 信心决定也好啊。但是听上去呢，南极，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去一趟的地方啊！只要大家时间、体力、物质储备到达一个层次境界之后，去一趟看，对吧？ 还是值得的。 对啊，不管 真的是 吵架、大打出手的，还是凝聚的团队建设，都是可以去感受的哈。人生的生命咱不能改变啊，咱能改变我们的视野，各种的宽度感受一下哈。也谢谢雷子，还要去好多次， 他还要去好多次呢。 对，希望你先注意身体，是最重要的。 多谢。 之后呢，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精彩南极的报道和报 道，在不累的同时啊， 对， 没问题。 对，方式这么多，我们今天大概了解了南极，我们的方式非常的诙谐，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如果觉得好，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们哈。 是的， 我们就每天21点会重播给各位，希望各位选择收听。谢谢我们的张雷， 谢谢 张雷，再见。 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我们一直